Michael。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金桥。诵读小站的实体录音间已经投入使用，您在北京图书大厦的二层就能找到它。走进诵读小站并录制自己的诵读片段，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的诵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其中的优秀片段。 大家好，我是李小颖，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玉河街小学，诵读的篇目是窗边的小豆豆，接下来为大家诵读。这海的味道，山的味道，原来是校长先生要求的盒饭的菜肴。一般来说，学校对学生们的盒饭有所要求时，会这样对家长说：请不要让孩子养成偏食的习惯，或者请注意营养的全面和均衡之类。但巴学园的校长先生却只是这样拜托家长们：请让他们带来山海的味道和山的味道。山的味道，比如说蔬菜啦、肉啦，当然肉并不是在山上得到的，不过大致区分一下的话，牛啊、猪啊、鸡啊都是生长在陆地上的，就归入山的味道里面。海的味道则是鱼啦、红烧海味什么的。总之，盒饭的菜里一定要有海里和山上出产的东西。乔豆豆的妈妈非常敬佩校长先生，她认为能够把想说的话如此简练地表达出来，这样的成年人除了校长先生之外没有第二个了。而且对妈妈来说，把山里和海里出产的食物分开来，在考虑做什么菜的时候就不觉得麻烦了，也挺奇怪的。校长先生还说，尽管要有海里和山上出产的东西，但千万不要太勉强，不要太奢侈。山味用红烧牛蒡丝和煎鸡蛋，海味用干酱鱼就可以了。还有更简单的海味和山味的例子，那就是紫菜和梅子干。正像小豆豆第一次见到而且非常羡慕的那样，孩子们在午饭时间里兴奋地盼望校长先生来看自己的盒饭，问海的味道和山的味道都有了吗？这真是让人开心。而且孩子们还可以学到什么是海里的东西，什么是山上的东西，经常会有令人吃惊的发现。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我们又在听听糖耳朵见面了、每天晚上在这里都会给你讲好听的故事， 有意思的笑话， 我们还能听到小朋友说的儿歌。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宫西达也为我们创作的，是赵婉林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21世纪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 哒哒哒， 爸爸超人。这一天，小男孩小明正坐在电视机前看爸爸超人的动画片。这是星期天的早晨，电视里的爸爸超人正在跟凶暴的怪兽加巴拉打在一起，嘿嘿噼噼。电视里的爸爸超人穿着紧身衣，戴着面罩，简直神气极了。小明的手里拿着一个爸爸超人的小玩具。 哇、哦、爸爸超人真帅气，打跑这只暴躁的怪兽加巴拉，嘿嘿。 小明回过头，看见爸爸正躺在地板上，流着口水，挠着屁股，呼呼地大睡呢。左脚跟袜子还破了个洞。 要是我的爸爸也像爸爸超人那么神气，那该多好啊。 爸爸超人演完了，小明觉得有点困，就躺在爸爸的身边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小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爬起来去上厕所。 哎，爸爸怎么不见了？ 哗哗哗哗，他正在尿尿呢，突然听到窗户外面， 嗷呜！ 他抬起头一看， 哦，糟糕，是怪怪兽加巴拉！糟糕，怪兽向我冲过来了！ 小明赶紧提上裤子，想要逃跑。可是啊，怪兽加巴拉一挥胳膊，啪，就把房子给弄塌了。他一把抓住了小明。 哇，救命啊，救命啊！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 哒哒哒，爸爸超人闪亮登场！ 哇，是爸爸超人出现了，他穿着紧身衣，戴着面罩。 慢着，加巴拉，放开他，不然我绝饶不了你。 爸爸超人好厉害，一下子就把小明从加巴拉怪兽的手里救了出来。可加巴拉发脾气了，他张开大嘴冲向了爸爸超人。小明在爸爸超人的手里大声地喊着， 危险，爸爸超人。 可是爸爸超人比加巴拉更厉害，只见他抬起左脚， 超人旋风踢，咻啪， 一脚就把加巴拉怪兽踢飞到天上去了。这时候小明高兴地欢呼， 哦，胜利了，胜利了，爸爸超人真厉害，真酷，和电视上的完全一样。 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爸爸超人抬起的左脚跟上袜子破了一个洞。后来小明就昏过去，什么也不记得了。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还在家里的地板上，躺在爸爸的怀里。爸爸已经醒了，他笑着对小明说， 嘿嘿，你睡得可真香啊，走，咱们出去玩球吧。 小明赶紧去看爸爸左脚跟上的袜子，破洞跟刚才的爸爸超人完全一样。 难道我的爸爸就是…… 又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小明又在家里看爸爸超人的动画片。 可是爸爸却穿上了外套，对小明和妈妈说， 哎，小明啊，对不起，爸爸今天公司有点事情，不能陪你玩，要去加班了。 小明失望地说， 哦，可是爸爸答应过我要一起去踢足球的呀。 哦，对不起，对不起呀。 爸爸说完就匆匆忙忙地出了家门。这时候电视里的爸爸超人动画片，爸爸超人正在跟外星人瓦鲁达拼命地打在一起呢。可小明却非常伤心，连动画片都不想看了。 妈妈笑着说，哎呀，爸爸忘了戴眼镜，真是个马大哈。 吃完午饭，小明一个人到公园里去踢足球。 可是突然之间， 外星人出现了，他比房子还要高。 哈哈哈，我是鼎鼎大名的瓦鲁达，这个地球归我了，你们都是我的仆人。 说着，外星人瓦鲁达抬起一只脚，啪，踩烂了小明的足球。 小明放声大哭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 哒哒哒，爸爸超人来了！ 哇，跟动画片里完全一样，穿着紧身衣、戴着面罩的爸爸超人出现了。 看你干的好事，瓦鲁达！看招，爸爸超级波！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但是好奇怪，爸爸超人竟然没有打中瓦鲁达。 哎呀，糟糕，怎么看不清楚？哦，坏了，今天忘了戴眼镜。 爸爸超人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嘟囔着。 小明大声叫着，指挥着爸爸超人， 爸爸超人往右边一点，往右，往右。 爸爸超人听着小明的指挥，瞄准了瓦鲁达， 哔哔哔哔哔哔，砰砰， 完美打中了。瓦鲁达捂着肚子， 被打中了，你给我等着。咻， 说着他就灰溜溜地逃出地球了。哇，爸爸超人可真厉害呀。可是小明没那么高兴，他拿着破了的足球，低着头没精打采地回到了家。吃了晚饭，刷了牙，跟妈妈说声晚安就睡下了。 这天晚上爸爸很晚才回来，他叫醒了小明。 嘿，小明，爸爸给你买了一个新足球，下个周末咱们一起去踢球好不好？ 哇，真是太棒了。可是， 哎，小明心里觉得奇怪，爸爸怎么知道他的足球破了呢？难道爸爸是…… 又过了一个星期，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早上，爸爸正准备去上班，妈妈对他说， 晚上回来做你最爱吃的咖喱炸肉饼吧，等你回来吃啊。 小明赶紧说， 晚上做好吃的我也帮忙，爸爸下班要早点回家哟。 下午妈妈和小明一起准备饭， 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土豆不够了。 哎呀，土豆好像不够了。 小明说， 妈妈，我去买。 小明一个人去到了菜市场，买了一袋子土豆。他把土豆抱在怀里，正在高高兴兴地往家里走。 突然，一个巨大的像个土豆似的家伙出现在面前。 嘎巴嘎巴，我是外星人波斯特，我要吃光你们地球上所有的土豆，嘿嘿嘿。 说完，那个可怕的外星人波斯特就抢过了小明的土豆，要往嘴里塞。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 哒哒哒，爸爸超人来了，快住手，波斯特！ 哇，像电视里的动画片一样，爸爸超人穿着紧身衣，戴着面罩，来帮助小明了。他拦住了波斯特，然后对小明说： 小朋友，你快走，你还要回去做好吃的咖喱炸肉饼呢。 他把土豆递给了小明，可就在这一瞬间， 嘎嘎嘎嘎，全速撞击，突棒！ 哇，糟糕，可怕的外星人波斯特一下子撞到了爸爸超人的身上。 哎呦， 爸爸超人被撞倒了。紧接着，波斯特一屁股坐在了爸爸超人的肚子上。 嘿嘿嘿，怎么样，我要压扁你，嘎嘎嘎嘎嘎。 哎呀，好重，但是我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说着，爸爸超人伸出了一根手指头。 超人波波超声波，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哇，好神奇呀，爸爸超人的波波超声波就像削皮机一样，把那个波斯特的皮全都给削下来了。这下波斯特变成了一只没有皮的光溜溜的大土豆。 这可怎么见人呐，快逃走吧。 波斯特捂着胸口逃走了。这天晚上，爸爸下班回来了，大家一起吃了咖喱炸肉饼，做的实在是太好吃了。爸爸吃得很开心。不过，小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今天下午打倒波斯特的时候，爸爸超人说让我先回来做咖喱炸肉饼。可是爸爸超人怎么知道我们家今天要吃咖喱炸肉饼呢？他瞪大眼睛看着旁边吃得正开心的爸爸，心想，难道爸爸超人就是…… 嘘，小朋友，你知道爸爸超人是谁吗？ 耳朵，今天我去参加魔法集市，有一个奇怪的魔法师给了我一个神奇的魔法药丸。 他说 吃了这个之后 啊， 你就可以吃了什么，肚子里就有什么了。 那当然了，你吃了大米饭，肚子里当然是大米饭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吃了大米饭， 对， 大米饭到了我肚子里会变成什么？ 大米饭 一堆浆糊， 那是， 然后就被我的身体吸收了 啊。对， 可是假如我吃了这个魔法药丸之后 啊， 吃了大米饭，肚子里就会长出 虫子， 当然是长出稻子来 啊， 因为大米是用稻子长出来的呀。 哦， 那我要是吃了一片小鱼干呢？ 那就变成了一条游泳的小鱼。 你想不想试试？ 我想试。 那我们一人吃一半吧。 等等，我吃的是胡萝卜，长出来的是什么？不是还是胡萝卜吗？ 不知道，我们看看吧。 你先吃。 好吧，我先吃一半。没什么味儿吗？哎，那我现在来吃一个爆米花。 是，棒！你怎么了？ 吐出一颗玉米树来。 太好玩了， 该你了。 那我吃什么？ 你当然是吃胡萝卜喽。 我吃胡萝卜，好吧。 我们看看能长出什么来。 药丸呢？ 在这儿。呢？ 棒！ 吐出了一个巨大的。巨大的胡萝卜 我感觉我还没吐完呢。 太好了，头耳朵，胡萝卜已经到楼顶了，你接 着吐吧。有了这颗胡萝卜，这辈子都不用再给你买胡萝卜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暑假结束刚进入秋天那会儿，早晨和晚上越来越凉。那个时候呢，呱呱打开了自己家的窗户，妈妈就赶紧对呱呱说，把窗户关上啊，外边挺冷的。呱呱问， 我要是关上窗户，外面就暖和了吗？ 昨天放学之后，爸爸对呱呱讲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故事。呱呱听完以后却不以为然地说， 登月球有什么了不起，将来我们还要登太阳呢。 爸爸说，哎呦，这太阳温度很高啊，它会把人烤焦的。呱呱撇了撇嘴对爸爸说， 爸爸你真是的，我们难道不会晚上去吗？ 放学之后，呱呱正在和团团一起看《一千零一夜》，团团想要考考呱呱，于是就对呱呱提出了一个问题： 呱呱，《一千零一夜》别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一千零一夜》哪有什么别名，真是天方夜谭。 呱呱和团团在一起聊天，团团忽然向呱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呱呱说， 呱呱，你觉得大象和跳蚤有什么区别？ 大象身上可能有跳蚤，而跳蚤身上绝不会有大象，这就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有一天，呱呱妈妈给呱呱讲李白的诗，其中有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说到这儿，妈妈问呱呱， 呱呱，你仔细的想一想，李白的这个船它为什么那么快呀？你看一会儿就已经过了万重山了，请问为什么呢？呱呱思考了很久，非常得意的解释说， 哦，我知道了，这没什么神奇的，我告诉你，李白坐的是汽艇。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金阶梯教育的李润和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我们的祖国真大》。 北方有冬爷的爷的家，十月就飘大雪花，南方有春姑娘的家，一年四季盛开鲜花。啊，伟大的祖国妈妈，西南北中的孩子们在同一个时间里，有的滑雪，有的游泳，有的围着火炉吃西瓜。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我们的祖国真大，我们的祖国真大，北方有冬爷爷的家，十月就飘大雪花，